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对于喜欢自驾的市民来说，选择一条路况好、车少、景色又超美的路线，或带上父母子女，或约上3-5好友，一路边赏花边看景，肯定是再惬意不过了。今天我们就将开启一场自驾旅行，和您一起观美景、逛古城。那我们选择的路线呢，就是开通不久的京礼高速，希望通过这次旅行能够让您感受到京张地区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一体化路网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北京到崇礼的京礼高速由延崇高速与新延高速合并而成，全长约为158公里。新延高速公路段位于京藏高速公路以西，呈南北走向。这条路不仅是北京市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重要配套基础设施，同时也为缓解京藏高速长期拥堵开辟了新的通道。而延崇高速公路段则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场与张家口崇礼赛场的直达高速通道。无论是去看比赛还是去滑雪，对于从北京出发的自驾者来说，这条路几乎是必经之路。今天的旅程我们就沿着高速走一走，看新景，访古镇。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北京世园公园。那说到北京世园公园，就不得不提2019年北京世园会。为了使园区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民众，保留世园技艺，传承世园精神，2019年北京世园会园区正式更名为北京世园公园。那如今北京世园公园里又有哪些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就跟着我一起进去来看一看吧。 如今的北京世园公园里是处处鲜花绽放，尤其是世园会期间深受游客喜爱的地方展园正散发着新的活力。这里是上海园，正在以雨作祥云为主题展示着景观小品，清新典雅的自然气息扑面而来。而河北园则是将大镜门搬到了世园公园内，周围一片绿树环绕。如果您要是觉得大好河山这4个字气势不足，没关系，一会儿我就带您前往张家口看看真实的大镜门究竟怎么样。在世园公园里有个小院，是游客最喜欢打卡的地方之一，这就是北京园。数十种特色乡土植物装点的胡同、红墙和四合院，展示着北京独有的京味院落。 推开这个院门，真的是正如老舍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北京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和树。那么在这个院子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黄色、紫色、红色各色的花开得正盛，迎面扑来的都是阵阵的花香。更重要的是，2021北京国际花园节在这里举办。在国际花园节期间的世园公园当中的很多场馆都进行了重新的利用和开发。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国际馆的 A 馆，如今这片区域呢已经彻底变了样，不仅仅是动物的世界，而且还是乐高积木的海洋。看到这头大象了吗？它是由272,000块乐高积木拼装而成的。 到了一个去消防对， 从那个城区过来的，我们是来这个延庆玩，然后看到这个世园里边有这个活动，孩子也喜欢乐高，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现在呢是在花卉展示区，在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花卉种苗。在这儿，您不仅可以赏花拍照，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评选出你最想带回家的花。我现在呢 呢是在第二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主会场，在这里呢汇聚了30多个国内外花艺师的花园，而在这些花园当中呢又融合了时尚、餐饮、萌宠、亲子等流行的元素，所以来到这儿，不管您是想赏花、野餐还是遛娃，都是不错的选择。 你看多漂亮啊！你看这颜色，五颜六色的，挺好看。 各种各样的花，而且它这儿又有山又有水。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然后跟朋友在这儿一起野个餐什么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体验非常好。 这片区域主要就是我们野餐功能的一个区域，里面融汇了我们有德国设计师、英国设计师、日本设计师的一个花园。这个主题就是对话自然，我们坐在豆袋上可以看看天，然后感受一下植物。我们花园节每个花园都有它的功能主题，像这些花园呢，我们就可以预定午餐、晚餐和下午茶。然后我们花艺体验馆呢，每周都有免费的花艺试听课和花艺体验课。 花园节期间各种各样的展示活动之外，世园公园呢还会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在五一期间草莓音乐节就在这里举办。那未来这里还会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呢？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永宁阁，这里是世园公园的最高点，站在这里可以远眺群山，也可以俯瞰世园公园的全景，非常的壮观。那我们知道北京国际花园节时间的跨度是非常长的，从四月份一直延续到十月份。 其实我们公园呢，从每年的3月底陆陆续续的山花就已经开了。国际花园节开幕以后，会有30000多平米的这个时令花卉，就是各种颜色、各种品种的这个花卉呢，大家就可以欣赏到了。因为延庆的这个气温比较低，但是它的紫外线强度比较高，所以这些花卉呢，它的颜色就会表现得更为鲜艳一些。到六月份呀，这个像一些这个宿根花卉在园里的就会陆陆续续的开放。 那我们来到北京世园公园哈，肯定就是鲜花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那除了鲜花之外，还有哪些丰富的活动呢？ 在咱们花园节的这个叫主场地，也就是咱们主要展赛区的这个场地，我们会给游客们提供一个就是体验花园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每一个花园里面会设置一些这个小的功能性的这个区域，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室内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插花呀，像一些小的花艺的这个课程，大家可以就是都是比较简短的这种，所以呢大家在游园的过程中呢也可以进去体验一下。 窦总呢，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越来越方便了，是不是从河北天津过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张高铁延庆支线的开通呢，就是使延庆正式的纳入了这个北京30分钟的这个经济圈。那对于我们公园来讲呢，也更方便咱们市里的这个游客，然后包括咱们像张家口啊，以及这个河北的这个游客，可以更方便的来到咱们园区来更多的欣赏美景。 那像市民朋友过来的话，停车方便吗？ 在我们园区的这个南侧呢，一共大概有5000个车位，所以开车的朋友们呢不用担心，基本上是完全可以满足的啊。 那在服务上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游客进来以后，因为园区比较大，所以呢游客进来以后呢可以坐电瓶车来游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4轮自行车，这样呢就是更方便于游客可以随时的这个骑行啊，然后随时的停车呀，去看一看，去欣赏一下这个周边的美景，也可以体验一下活动，比这个电瓶车呢可能就更为便捷一些。这个我们是主要一个是在门区的这个位置，另外一个相应的场馆的周边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游客服务点，然后到时候游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在这边呢可以这个提供相应的这个咨询服务。 相信呢2021年的国际花园节期间哈，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感受世园公园的魅力。离开了北京世园公园呢，我们将会顺着京礼高速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那现在呢，我们前方就是归水河隧道。那么现在呢，这条北京首条下穿河道的公路隧道已经建成通车了。那这个隧道到底现在什么样？我们马上开车过去来感受一下。这条隧道呢是一个下穿河道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设计呢，是因为如果采取桥梁的这个设计， 在2019年的世园会期间，那么桥梁的污水啊、雨水还有事故等等这些因素呢，可能会影响到官厅水库的这个水质。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双向实车道的这个桥梁，如果它上跨了这个归水河的上方，也会影响到世园会的景观。所以呢，当时就采取了这样一个下穿河道的设计。其实从生态和谐的这个角度来讲哈，也是给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借鉴和思考。顺着京礼高速一路向北，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目的地崇礼。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就是太子城高铁站。那从北京来到这里呢，现在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 这座客运枢纽总建筑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集高铁、公交、游客大巴、社会车辆、出租车、换乘于一体，可满足奥运期间高峰小时发送6000人接驳的需求。目前客运枢纽已经在2021年的3月24日正式启用，并实现了与太子城高铁站的无缝衔接。 太子城高铁站的对面就是冬奥颁奖广场，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所有奖牌都会在这里颁出，这儿也将见证冬奥健儿的荣光时刻。 您知道吗？同样是颁奖，冬奥会的颁奖方式与夏奥会的颁奖方式可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夏奥会是在每一场决赛结束后就地颁奖，而冬奥会则是在每天比赛结束后统一时间地点颁奖。按规划，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产生50亿枚金牌，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金牌都会在这座冬奥颁奖广场内进行颁发。此外，冬奥文化庆典展示活动也将在这里举行。 这里就是张家口赛区的奥运村，明年冬奥健儿就将从这里出发，踏上比赛的征程。 张家口冬奥村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而建设。按照规划，未来这里将是一个以冰雪为中心的旅游小镇。按照功能分的话，张家口冬奥村分为居住区、广场区、运行区3个功能。赛时，冬奥村可提供房间1668间，总床位2737个。在冬奥村的西边有一座公园，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处曾经被冰雪覆盖的遗址，太子城遗址于2017年建设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崇礼冬奥村时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017年5月至11月，河北省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其是金代中后期皇室行宫遗址，推测是金章宗夏纳波的太和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占地约14万平方米，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以各类泥制灰陶砖瓦、狮吻、鎏金、龙形饰等。为了进一步确保文物安全，整座遗址公园里新建的建筑只有一座，就是位于公园西侧的红房子，西院落遗址保护性设施。您看看这外形设计，是不是仿佛雪落宫墙？ 我现在是在崇礼太子城小镇项目的施工现场，这里是一片热火朝天、忙碌的景象，不管是人还是机器都在紧张地运转着。那未来呢，大家走出太子城高铁站，首先映入您眼帘的就是这片建筑组群。 现在我们所在这片区域叫四季商街，周围大家看到的呈雪花状的这种特色的建筑就是我们的四季商街的主体。未来这里您可以体验到有文创方面的商品的售卖，以及雪具的售卖，还会有我们特意为这个小镇打造的 IP 主题的沉浸式体验。 那我看到现在工人师傅们也在紧张的施工哈，他现在建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度？ 现在我们主要在进行的是外立面的一个施工，我们的小镇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一个试运营，所以现在所有的工程都是在向这个目标在努力。另外还有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组团以及国际度假酒店组团，现在这两个建设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以及度假酒店群都会在今年年底进行一个试运营。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未来的定位是更多的会打造一个 MICE 的产业中心，文化交流以及一些会展演绎方面的内容。酒店度假群有很多高端的品牌会来入住，未来也是一个给不同的消费人群打造的一个度假酒店群。 我现在呢是在冰雪小镇的露台，从这里俯瞰下去呢，基本可以看到小镇的全貌了。那未来这个小镇会给我们呈现出哪些亮点呢？ 我们这个小镇建设规划之初呢，我们的定位就是国际一流的四季度假目的地。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引入的很多高品质的资源，真正可以实现一年四季全家全时全季，游客们到这里都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娱乐内容来体验。从这点来讲呢，首先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我们文创商街组团里，我们有沉浸式的体验展览，这样不管在什么季节，大家在室内都可以去看这些展览。同时呢，我们引入了很非常高端的一些商业的品牌，这样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购物。我们进行了一些这个雪后放松的，比如汤泉呀，比如说按摩、休闲娱乐的这样一些区域，还有我们有很多100多家这种餐厅会入驻的餐饮商街。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会议会展这个组团里呢，我们还有一个2500人的冰雪会堂。那么这个冰雪会堂呢，可以作为会议进行使用，也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歌剧舞剧院。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800人的这种小镇剧院，我们目前呢和中演院线已经签约，可以每年引入每周一场50场以上的这样的这种国际一流的这种演出的活动。小镇里还打造了慢行的有轨电车，这有轨电车呢从我们的太子城遗址穿行小镇，大家可以轻松的实现交通换乘和在小镇里的游览。会议会长呢也是小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团，我们希望把这个小镇打造成中国的一个达沃斯，打造成整个中国在世界的文旅小镇的一个新的名片。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景观湖，那我们围绕这个湖呢打造这种环湖的木栈道，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慢跑。木栈道下面呢会有水生的植物和动物，真正把它打造成一个活力之湖。 我觉得未来大家对于崇礼旅行哈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对这儿最大的标签已经不仅仅是滑雪了，而是我们随时来都会有一些特色的亮点的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作为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业主方呢，我们总体的集团的品牌定位就是要打造新经济、新消费和新场景的这样一个创新引领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希望在崇礼太子城这样一个区域，赛时呢可以为冬奥服务，赛后真正可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协同发展。规划在小镇全面开业以后呢，会直接和间接的带动当地的就业，可能要超过10000人次。包括我们项目管理团队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是从北京过来，真正在这边实现了北京和崇礼两地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项目真正打造成辐射京津冀地区国际一流品质这样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示范性项目。 好，谢谢于博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呢在明年的这个时刻可以再次的回到崇礼，见证崇礼的变化，也见证冬奥的盛大场景。离开了崇礼，我们京礼高速的旅程呢也告一段落了。我们现在正行驶在首都环线高速上，那和京礼高速一样呢，这也是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 首都环线高速全长940公里，在京津冀打造的四纵四横一环主骨架中，首都地区环线通道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是环绕首都连接河北多个市县，串联国家高速公路首都放射线以及多条普通国道省道的首都高速外环线。可以说首都环线高速的建成让京津冀之间的联系更加快速便捷。 我们现在呢就开在这条高速上前往我们的最后一个目的地。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旅程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就是位于张家口的大静门景区。我身后呢就是大静门的城墙，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大好河山四个字，苍劲雄壮。大静门建于崇祯17年，位于张家口市区的北端，是中国万里长城众多关隘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关口，是扼守京都的北大门。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门关。 我国万里长城的关口都以关口称谓，只有张家口的这个关口被称作静门。之所以被称作静门，指的是边境之门。这道大门既是守边之门，也是连接边塞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要道，为沟通内地与边塞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正是由于当时张家口经济的繁荣，1909年清朝政府才把中国第一条实用铁路京张铁路从北京修到了张家口。 和许多长城关口建筑不同，大境门没有任何建筑，而是一个宽敞的平台。向西可以看到卧龙亭和二郎庙，向东可以看到遗址和长城博物馆。平台下方的拱门高12米，宽9米，进深13米，其门之大为万里长城之最。穿过大境门，就来到了全新亮相的明德口街，一幅古色古香的市井画卷映入到眼帘。那在这里有特产，有美食，还有文化空间，为古老的大境门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如今大境门景区周围已经逐渐拓展为张家口大境门长城文化旅游区，这里的明德口街以及来远铺遗址公园占地面积为252亩，建筑面积为4.9万平方米，其中有1.7万平方米成为了文创空间。传统与现代在明德口街交融，像我身旁的这家小店可以说是很潮很文艺，不仅可以买到一些具有大境门特色的文创产品，而且还可以看丰富多彩的艺术主题展。明德口街除了潮流的文创小店，还有一些人呢在坚守着传统的技艺。看到这些面人了吗？我们就找到了捏面人的杨师傅。杨师傅您好。哎，我看这些面人哈，咱这个面人感觉跟我在北京见到的面人好像不太一样啊。 啊，是啊，咱们这个呢是到了张家口这边呢，就隶属于这山西挨着近一点了。咱们这点面塑呢要比北京的面塑呢稍微的粗犷一点的 啊， 咱们北京的做的小而细，咱们这儿面人呢做的稍微偏大一点。 那捏面人我们也知道哈，这也是非遗的传承的手艺了。那您做这个面人是第几代的传人了？坚守多长时间？ 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 第四代传承人。杨师傅，咱们既然说是捏面人，捏面人这个面是不是很关键呀？ 咱们做最传统的还是用咱们最普通的这种的糯米面加白面，它那个有糯米有白面，它是有配方的。哎，而且里边呢含有甘油，含有蜂蜜。其实说起来都是吃的东西，但是现在一加上颜料呢，它就不能吃了，就 啊、哦嗯。在技巧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最起码就是一揉、二压、三挑，哎，这就是做面人里边最基本的 这个工序还是挺多的哈、哎哎。刚才您也说到，您已经是第四代的传人了。那您认为这个面人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咱们应该继承些什么，又发展些什么呢？ 一些最传统的东西呢是不能丢的， 嗯， 不能咱们继承呢，继承它的精髓， 嗯， 哎，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些这个颜色的改变，而且再做一些这个 题材是吧？ 时尚流行的题材的面、嗯，让这个东西呢更加的适应现代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有好多东西呢，你要是只做传统的吧，嗯，就已经适应不了咱们现在的市场了。所以说呢，从就是动漫元素类的，还有卡通的。还有现在也可以人们的手办类的，咱们都可以用面来表现它。你看，这是我现捏的一个冰冻冻，咱们冬奥会的吉祥物。 其实对于大境门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大家推荐的地方？ 因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呢，以及冬奥会的即将来临，然后张家口这座城市也是备受全国各地游客的一个关注。来到大境门呢，首先啊，我们就是一城两门一堵一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这段古长城了。这段长城是我们保存下来十分完好的一道古长城，而这个两门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西境门。这个西境门啊，是当时这段长城上面开设的第一道城门，而大境门呢，它是历史上啊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一个交通要道，而一堵呢叫做来远堵，它呢建在当时的西境门内。现在呢，我们也正在根据历史的旧址，对它进行一个恢复，进行一个建设，包括我们里面会有长城文化博物馆，还有张家口当地特色的一些文创的展厅等等。而这一街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道明德口街了，它是我们根据历史旧址恢复的一道明清步行一条街。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这条街上呢，不仅有我们的餐饮，还有我们一些娱乐设施，还有我们一些文创展厅等等。我们这些大部分的这个旅游活动、游玩活动呢，都是处于室外的，因为我们可以登登长城什么的，所以在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呢，大概就是从5月1开始到11这个阶段。 那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越来越方便了，是不是来这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了？ 随着京津冀的不断发展呢，以及冬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即将来临，来到张家口这边的游客，我们统计了一下，游客呢较以往年是要增加很多了，因为2019年12月30日我们京张高铁也通车了，所以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北京游客和天津游客到达我们景区。 那现在来的人多了，在服务上咱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因为文化旅游发展也是张家口七大主导产业之一，所以我们这个软硬件建设也是在不断的努力的这加快建设当中。像软件呢，我们会定期对景区的员工开展培训，像我们讲解员的培训呀，还有景区的售检人员的培训。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向政府请示，为景区招聘一些高素质高专业的人才，增加景区的这个人员力量。同时我们和这个张家口当地的高校啊是有合作的，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学习的平台，让他们到景区呢学习这种文化历史，同时他们学习到之后也可以向我们的游客及市民来进行一个传播普及。然后这些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这种考虑吧，也是把我们这个张家口文化和大宁文化传播普及出去。 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张家口，爱上大宁门，也爱上这片土地。两天时间三处美景，不知道这样的旅行是否让您感到满意呢？其实随着京津冀三地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三地的旅游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2020年底召开的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工作会上，三地相关部门公布了2021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工作要点，其中京东休闲旅游示范区、京北生态冰雪旅游圈等五大京津冀旅游试点示范区的建设工作将会加速推进。那么未来往返于京津冀三地说走就走的精品旅游项目将会变得越来越多，市民朋友的出行选择也会更加的丰富多样。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物化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构建廉洁社会。